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请袁 刘 老师。 这个有时候手机里啊，这个我收集一些我各路朋友经过发一些这个段子哈，有些啊还个别的 跟大家分享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比方说我们这个电视工作者啊，他有我们一些这个内心体会啊，你们听了之后呢，这个也会觉得挺有意思， 会心一笑。 哎，说电视工作者共勉，这是我们内部的这个大家开玩笑的啊。满腔热血投身电视，日日夜夜吃苦受累，跑前跑后终日疲惫，点头哈腰就差下跪，日不能息夜不能寐，领导一叫立即就位，一年到头加班受罪，劳动法规统统作废，浑身上下伤病累累，屁大点事儿反复开会，逢年过节家不能回，分分秒秒不敢离位，迎接检查让人崩溃，为了应酬回回喝醉，不伤感情只能上位，工资不高自己交税，亲朋好友还得破费，抛家舍业愧对长辈，老婆孩子跟着遭罪，饱受委屈只好自慰，囊中羞涩见人惭愧，吃亏后悔已经白费，大好年华如此狼狈，流血流汗还得流泪，上上下下还得献媚，事到如今是无路可退。 哎，你传给我，我要拿回去。 哎，这是像搞电视的。 对对，这完全是非常写实的说法。 这有很大的普遍性，也不单是做电视。 哎，就是 你要套在我老师身上也通， 套在你老师身上。 你反正两个身份都有嘛，又传媒又老师。 哎，套在你老师身上，我这儿也有的。哎，我们看看。 教师节礼物。 对对对对对，就说这个，哎呀，他是说了现在很多行业啊，徐老师，就说这个这年头。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，越来越像商人，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，越来越像教授，然后医生见此，这哎呀，这不能说警察地痞明，哎不行，这算了，这算了，咱说点正事啊，说点正事。这个秀媛，最近从台湾， 是， 哎，最近台湾好像出了个奇闻。 这个事情其实呢，我有伤感也有感动，也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画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坦克连的连长，29岁一个孩子，叫 坦克连， 就是开坦克车的那个连 啊，台湾军队， 台湾的 啊， 他们其实也不用打仗了，反正就训练训练啦，维修维修啊这样子啊，那就是这个孩子呢29岁，那有一天他就在部队里头啊，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一心想好好工作，然后把家里头照顾好。他就要把这个坦克车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得上一个平板车，那他就叫了另外一个大概刚刚也不是太熟悉的一个新手，大概开了几年吧，然后让他开车，他在后面指挥指挥指挥，就在前面说来来来来来这样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油门呐、是踩了还是卡住了，据说是卡住了，这个车子就爆冲，就把这个孩子给压死了。那压死了之后呢， 坦克连连长， 坦克连连长 就在后边指挥到坦克， 对，不是在前面，在指挥在前面，他往前开，这样就整个我往 结果指挥到自己身上去了。 对， 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不能想象，因为你想那么笨重的东西，他爆冲的力量能够有多大，就他真的就整个压上去了。那问题是呢，他有80岁的老父亲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相恋12年的未婚妻，然后据说呢，其实这个未婚妻跟他在就他死前4天才跟家里的人一起举行了一个仪式，就等于是婚宴，只是还没有去公证，还没有拿到这张结婚的纸。那这个女孩子呢，就是她的未婚妻，是一个小学老师，对她情深意重，两个人其实还有很多的很温馨的画面。当时呢，这女孩子就跪着求我们的国防部长说，你求求你可不可以让我留下他的精子，让我的存精留后。 国防部长管这事儿吗？ 因为他现在尸体然后是属于他们连上的嘛，然后国防部长他直接管他的兵，然后这个尸体是冷冻的，然后由他可能还要检验什么的， 多少时间内， 但是呢这个精子保存呢只有24小时，这24小时之内因为他的体温还在，然后这个精子还有活动力，但24小时之后这个精子的活动力， 谁说的人死了24小时体温还保持吗？那还是没死， 就是他其实还是在慢慢的降落，他里面的机能活动还没有完全的， 就说精子实际还活在， 还活着，对，但是他越早取精子的精力越旺盛，他受孕的可能就大，但是24小时之内如果不取那就完全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就当时在这个来上香致意的这个部长的面前就说，我求求你，我要你让我来。所以那个画面真的好感动，因为你知道20几岁的孩子他有多好多大远大的这个前程，然后这女孩子很年轻，小学老师，各方面条件都好，眼睛好大，那个眼泪就这么流，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情感，那真的就是童话一般的爱情故事，但是令人心碎。 但是国防部长为什么不同意？ 因为法律上不可以啊，就是说你没有经过本人的授权，你不可以的，就是我跟你说，窦文涛给我一个金子，你说不，我就不能动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趁你昏倒的时候拿嘛，因为你没有同意啊。 他不是他丈夫吗？ 但是没有那一张纸，他只是有公证人，就是爸爸妈妈两个人以上的公证人。 我明白了、 对，所以法律上是不可以从死人的身上拿到取金子的，这是在中华民国的法律，或者是说在其他的地方的法律上面是不允许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挣扎，但是其实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个男的，因为12年的感情，然后7年以前他们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们有孩子，所以拿掉了。那现在老公走了，她就很想说，我要有一个爱的结晶，我要为我所心爱的男人留下一只。 当时就你们所谓的国防部长要处理这个家事的时候，肯定也是很着急、 他很为难。 不是，主要时间紧迫呀，10万火急啊。 对， 只能活24个小时啊。 对，所以他当时求他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不到24小时了，大概就几个小时了。那个新闻上面的画面有，我还记得那个这个 有吗？哎，好，那有这加个奇闻，我们来看一下。 好感动哦。 我们心里也一样的不舒服，所以我来看部队，我就想来这边绕一下。 我要 啊！ 我要啊！ 对，你要，但是还是要看法律。看法律， 你看您快要过时效了，但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。 因为孙吉祥和李姓玉不是夫妻，加上孙吉祥已经过世，碍于人工生殖管理法，李杰无法承诺。李姓玉追着部长离开的脚步，身子几乎要瘫了下来。 可以做的，可以做的。 就拜托你们最幸福，对，我绝对绝对 我们了解 你 们心里 吧，没有几个小时 的，好，我们了解，我们了解， 马上办，立刻办， 可以啊，不可以？ 哎呀，我 好心酸，我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很想哭。 我说老实话，我在看到这个人之前呢，我刚才还有点想笑，因为隔得远呢，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可笑，但是我看见这个女孩子这个表情，我就感觉啊，就说一个女人想留下丈夫的一个孩子哈，哎呦这种心情，我觉得是 眼睛怎么红了， 眼神， 对，我就觉得这个文字报道跟画面报道 这是不一样、 我真不一样，这是个太好的例子。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感触， 对，我甚至心里还觉得有点好笑刚才，但我一看这个人，哎呦天哪， 你就完全会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。你前面想的问题就是一个法律跟人情的这种争斗，这种时候你会觉得，哎，你人情是很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这个法律不能破，对不对？好像总会是这样在考虑。但你一看到活生生的人，你就会去想这个人的这种心理，在那一瞬间，他当然还，他其实一部分的，他这个巨大的感情的力量还是在他的伤痛，因为你想，他心里中已经觉得他是他的丈夫，他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，突然失去，他现在主要，我觉得他。 你可以看到那个女孩子的眼神多么坚毅，她完全不眨眼。 我觉得她不单单是需要一个孩子， 对， 她还是就是想延续这份爱，她觉得这个爱这样平白无故中断了，她要靠用这个孩子，用这个事情来延续， 找一个能抓得住抓得住的东西， 还要举行冥婚是吧？ 对，她决定今年年底要跟她正式的举行冥婚，而且她说了，她说这个男孩子在死之前其实不晓得自己会死，还跟她许下了这个山盟海誓，还跟她说，我因为要努力的上进，所以我要去念研究所，然后我要去念什么什么样的，然后我要将来要升上将军，我要让你当将军夫人。但是因为我太忙了，我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只有3-4个小时可以陪你，我要给你一个孩子，让你看到他就像看到我，孩子就是我来陪你。所以他们其实心里头都有这样一个对家庭的那种圆满的憧憬，然后两个人的感情是真的非常的甜蜜。然后那个女孩子说，以后我到哪里教书，他说他就要帮我在那里买一个房子。然后那个女孩子讲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激动，但是你就可以从她那个平稳的眼神上面看到那股坚毅跟那个舍不得。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，然后那个亲情的力量，然后这个男孩子的父亲还有他们的姐姐妹妹就跟那个女孩子讲说，你要考虑清楚，因为他们都很感动，他们觉得这个女孩子对我儿子情深意重，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愿意终身把，明明老公您不在，她要把她的一辈子奉献在这个家庭。然后这个姐姐说，你考虑清楚，不要这么激动。她说，我考虑清楚，我知道我要，我能，非常坚毅，20几岁的女孩子，然后这个感情多真挚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我当时我在看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说为什么不给她，为什么？ 我很气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法律有的时候其实情理法情摆在前面嘛，对不对？他又不是什么这个就是非婚啊买孩子什么，这是一个爱的结晶，是一个爱的力量。 徐老师怎么看这事儿？ 类似的这个就是法与人情的例子，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百万 baby 百万美金 baby 打拳击的那个电影， 那个去年奥斯卡得大奖的这个克里伊斯的那个电影，那个结尾啊震撼极了，那个结尾真是震撼极，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个航行者那个那么大片没有能够得奖，克林斯沃德已经得了无数的奖，人家还给他那个奖。那个一个女的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拳击手嘛，一生奋斗的故事。可他最后一次打，他就受伤了，他就不能实现他的梦。然后他就叫这个教练帮他死，等于就是这样。其实这是违法的，就是说我有法律概念的人都很清楚，他在病床上他说我不想活了，后来教练就把他的那个生命的这个东西拔掉了。然后就自己走掉了。他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包括刚才这个新闻，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就把一个明明在法律上我们觉得是不合法的事情，是不可以的事情，他把它写到了，表现到了，让我们觉得就是 应该的， 哎，非得这样做。 对， 就像这个事情，就我要这个没法做的，你这个国防部长的决定也是很难做，因为法呢，他没办法用法，不是跟一个人的， 嗯， 法是跟普遍的人，你一个人做，人人都能做。那当然连环效果，你冷静一下，你不能做的。 所以现在呢，其实我们那边的国防部就是做一个初步决定，还是在那个紧急的时间之内把他的精子抽出来，但是能不能做人工受孕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两情相悦一辈子的人不能终身厮守在一起，以后他们连要自己的权利，就是孩子是我生的，然后先生是我的，我不能够保存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是非法的事情，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合法，所以就在这个争议点上。不过现在看到的投票数是大部分都赞成，但是现在好像全世界有很多的法律上面还是不可以，因为这是属于人工生殖的部分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说孩子还是不要孩子，这是个问题啊。 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这样说，就是说我可以不要男的，可是我要个孩子。 我啦， 对不对？啊，不单是你了，不单是你了，还有很多很多了。 但是 看了这个新闻以后，我就产生怀疑了。就是说，女的真的你就不在乎这个父亲是谁就带一个孩子呢？还是说，就你女的要一个孩子？是因为仅仅是我要一个孩子，我完成我女性一生的使命呢？还是说她是因为我跟我爱的人的结晶，所以这个孩子才对我重要呢？ 其实现在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像台湾高铁的董事长非常有名的英奇，他的宝宝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的。 哦，这是个女 强人，然后他的所有经手的事业就是台湾的高铁嘛，啊，就是高速铁路这个事情，几百亿的这个事情的，就是他一个人来操作。然后一个年轻轻的女孩子未婚生子，但是她从来不在意外界的眼光，然后度假的时候永远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，每个人都在猜她的这个孩子是谁的。后来慢慢浮出台面，大概也差不多十几年以后，大家会发现啊，有的人说是她的贴身保镖的，有的人因为她的工作太成功，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去，但是也可能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，所以可能也有家庭的关系。但是对于女生来讲，其实有一个孩子是生命的一个延续，跟他一个注意力的灌输。否则其实也许你会觉得事业是很重要，但是那是一个就是成就上的满足，可能是一个生存，但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对一个女人的生命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。 我还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，我周围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很出色，男女都很出色，经过多少年的事业奋斗，但是没有孩子，到现在，而且他们都是自己选择不要孩子，不是因为生理的各方面的原因， 其实不要 在他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可能那个时候很忙，或者正好出名，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或者出国等等的孩子。但是到了40岁以上的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注意到，好像这个男的都是欠了女的，这个女的就会经常讲起一些细节，就是说。其实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孩子的， 嗯， 或者在什么时候是打掉的， 嗯， 或者是在你的支持下，在你的劝告下我打掉的，后来就没了，过了这个时候就没了。然后这些夫妻没有孩子，很多人不是说夫妻现在 不稳定吗？好像说要靠小孩才维系吗？我看他们都维系得很好，甚至分开也维系得很好，但是其中一个纽带就是一个无形的不存在的孩子。我才发现那些男的啊，他可能很成功很成功，可是他对于他这个女的，他好，我不知道，我 本来是双方好像都是自愿的选择，但是呢到后来这个男人就容易觉得好像亏欠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很多男的，说老实话，就很多男的，就是我都是亲口就跟我讲过，就是他说我无所谓，对孩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，但是为什么要孩子呢？其实是因为善良。为什么善良呢？就是说他觉得一个女人，两个人就这么一起过，这女人眼看就35了、40了，那么不管这个女的怎么想，她总觉得 她的青春是 一个女人有孩子才显得丰满，那么有什么理由人家因为跟我过了，我就不能让人家完成这个完满的这个生命？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就荒唐到什么呢，两口子都快离婚了，但是他还不是避孕失败，他让他老婆怀孕了，于是还是离了，但他老婆带了一个孩子。他的道理就是说，哎，我觉得他都再不生啊，他就过了生育年龄了，最好的生育年龄过去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会觉得欠他的，如果不能给他一个孩子。 嗯，其实最近大家也看到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，就是辜振甫老先生，他有一个就是女孩子，他的这个据说是婚外情了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证实啊。然后在他要验 DNA， 他要认祖归宗，但是现在孤家全部都去验了这个 DNA， 用唾液啊，用各方面的方式，还没有证实。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，辜老先生之前有给了他房子，给了他钱，给了他这个生活费呢？孩子不知道是不是他的，但是男人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可能在这个女的跟你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牵扯之后，他必须要对你负责，然后有了孩子之后更是一个负责的态度。但是如果说你还是单身，你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你很可能嫁人了，责任就不归我了，或你跟了别的男人的时候，你就有另外的人照顾了，就不归我了。那一旦有了孩子之后，那男人就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种，对不对？他变成就是要负这个责任。但是我现在不是说那个一定是辜老先生问的，因为现在还没有证明嘛，但条件还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听到，就是说反正就是旁边的很多的这些马路消息、八卦消息，也就是说曾经问过辜老先生有没有这回事儿，然后他说是男人呐、都不要去详究这个事儿，就认了，就这样。 什么叫详究？ 就是详细，就是说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但是不 是、 但是 你是男人，你就应该认他是。 对，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句话他包含一定的责任。 那要一大帮女人抱着孩子来了呢？ 对，但 是 他自己知道 他 有没有 胸襟，他这个态度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这个是当初是情人吧，对不 对？ 对， 可能有那么一点关系， 可能有，可能没有。如果现在人家跑来跟你说有的话，你叫人家用，就如果这个男的跑来说，你用 DNA 来证明给我看，好像有点太 不近人情，或者是太绝情。 我觉得他这句话挺有意思的， 对，这种 不必详究。 但是这个不是官方说法啊，是马路消息，是听说有这样讲法，都要澄清一下。 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男人学习的，但是得 有一定的实力， 才有那么多钱呢。 对啊， 还有一个，他说不定其实外面没有很多啊。 谁现在谁都难说，民间散落着一些什么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孩子啊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我觉得这始终是我不能了解的事。 对， 你看有一次，你说杨澜嘛，杨澜那是素质非常高的女性，又在美国留学，你说她什么思想也有，对吧？她有一次跟我讲她是生孩子的这个体会啊，哎呦把我听傻了。就我觉得照她那么说，就是说开悟了。她说你只有生个孩子，他说你看到那个孩子，他说哎呦，你就会明白很多很多事情，甚至你就知道你这个人 为 什么活着，你就会想到这个我们这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来，或者说我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意味着什么。哎呦， 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女人的第一个感觉都不是说啊我松了一口气，都是感动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生命，这个小 孩子的生命。我上回就说我们那女制片人生孩子，我去看了一回，这外人是很难体会了，因为刚生出来皱皱巴巴就跟一小老头似的，你看我还照了好多相看。但是妈妈也是讲，就说你只要是你生的这个亲情啊，是你生的， 哎呦，你把你的手指头放在他的小手心里，就是一种那种 超级电流， 同起连心，照他这感觉。 我小孩一百天的时候开一个 party， 上海很多作家来，王安忆也来。我记得王安忆当时讲了一句话，因为他一直选择不演小孩，上海很多作家都讲，他就是说这个是两个不能一起讨论的群体，就是说你有小孩的人跑来跟没小孩的家庭说小孩其实没太大意思，那这话是不能讨论的，因为他就是说这是，我不知道我你明白我的这个意思没有，他说因为你已经有了你就不能讲这个话了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。